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 You Are 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赤心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新的电影，月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收听 You Are 希尔特，我是主持人 You Are。 今天是2019年的8月25日，这个礼拜你过得还好吗？不管你过得好还是不好，就让我们一起来度过这轻松的一个小时。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过。最近真的是超喜欢这首歌，一直疯狂的 repeat。 那它很洗脑又很好听，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走过路过没遇过，回头转头还是错，说过

那没有错，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在暑假的最后尾声，要来跟大家分享这种比较青春的电影。那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电影的主要演员群们他们一起所演唱的《永远不回头》。 当月光送走今夜，我想要遥路海面找寻起点，看誓言可会改变。战斗，再大的风雨，我和你也要向前冲，永远不回头。不管天有多高，忧伤和寂寞，感动和快乐，都在我心中。 永远不回头我不觉得刚刚那首歌非常热血嘛，就是其实跟着听完的时候就会觉得哦，热血沸腾的感觉好像就是青春无敌呀。那有看过电影的人应该都知道，这部电影可以说是这一种青春校园爱情片这种类型片的始祖，我自己是这么认为啦。所以讲到青春呢，就一定会提到我们的个性。那这一首歌呢叫做孩子气，这何尝就不是那一种学生时代那种纯纯的爱啊，就是要闹脾气嘛。那我们来欣赏这一首由陈妍希所演唱的孩子气。 温柔的孩子气伴随那些年光阴，像太阳般和煦，深深温暖我的心，你笨重 其实你如果仔细的去听听歌词，他所要表达的意思啊，他应该主要就是想要表达说，孩子气的这种个性呢，他会怎么去影响你在爱情里面的样子，可能会像太阳般和煦，温暖彼此的心，也有可能会像冷风一样吹凉了彼此。这就是学生时代那种纯纯的爱。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由陈妍希所演唱的《孩子气》吧。 伴随那些年光阴，像太阳般和煦，深深温暖我的心。你笨拙的擦去我脸上所有泪滴，犹如怀里。 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柯震东的《寂寞的咖啡因》。其实我们都知道，爱情啊，无时无刻都是在等待。刚好可以呼应一下上个礼拜所介绍的《等一个人咖啡》。然而，等待的过程呢，是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煎熬的，常让人感觉到无限的寂寞。那种寂寞的感觉是会慢慢的啃食你坚强的心的。哎，你们看看，爱情到底害人多深啊？即使它会让人受尽伤害，但大家都还是会想要渴望它的存在。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寂寞的咖啡》，来自柯震东。 常常思念是你的笑颜，挥之不去是你的笑颜，无法忘记是你的笑颜，桌上的半碗思念，寂寞的我在寂寞的夜。 竖起你的耳朵，摇摆你的身体。FM 八八点一，让你有听不完的好音乐。世新电台。 引擎吹得起。 Thank you. 不是不能没有你，只是喜欢有你。如果有天你离我而去，我不会没了自己。曾与你活过的生命，与你共存才有意义，所以不要浪费我的真心，因为那是最纯粹的感情。 今天要介绍的电影呢，就是经典的青春校园爱情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男主角柯景腾和沈佳宜呢，在高中时呢，他们是同学，但因为柯景腾的绰号叫柯腾，因为成绩不好就被视为问题的学生。有一天，柯腾他在课堂上 DIY 被发现，结果被老师惩罚，要更换座位，就坐到了沈佳宜的前面，就开启了他们一个他们的关系。后来在英文课的时候呢，柯腾他发现啊，沈佳宜他没有带英文课本，所以他帅气的呢就把自己的课本偷偷的交给沈佳宜，并且站起来主动告诉老师说他忘记带课本，这就让他被老师痛骂，而且就要出去体罚这样。所以沈佳宜呢因此就被柯腾感动了，所以在这之后呢，沈佳宜除了会鼓励柯腾认真的读书以外呢，还会说服他在学校放学之后结束一起留下来复习功课。那在这过程中呢，两个人的感情呢慢慢的增温，而且柯腾的成绩也越变越好。那下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好乐团的《我把我的青春都给你》。在毕业之后呢，柯腾和沈佳宜考上了不一样的大学，然而沈佳宜他在考试的时候因为身体不舒服，所以就表现失常了，所以最后成绩呢就只能录取他比较后面志愿的学校，所以他就感到非常的难过和沮丧。那虽然他们两个人呢是分隔两地，但是柯腾呢每天晚上都还是会打电话给沈佳宜去关心失落的他。那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啊，他们两个呢去一起出去了约会，那在那个期间呢，你还记得那个画面吗？他们在放天灯的时候，柯腾就问沈佳宜说，你是不是喜欢我？尽管沈佳宜他已经想要给柯腾一个正面的答案咯，但是担心被拒绝的柯腾他却不愿意听见答案，就是眼不见为净，就是不要听到。哎， 是因为我存在，我们认真感慨， 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的《青春住了谁》。那后来柯腾他认为男生都要在女生面前表现自己最强的一面，所以他就在学校举办了自由格斗赛，他还邀请沈佳宜过去观赛，希望借此可以展现实力，然后打动他的心。但是在比赛结束后呢，沈佳宜指责柯腾的行为非常的幼稚，他没办法理解说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样。柯景腾他就认为说沈佳宜不理解他到底就是想要干嘛，他想要在沈佳宜面前表现他勇敢的一面，所以两人就因此而大吵一架。最后在大雨中脑袋非常混乱的柯腾就痛苦的放弃追求沈佳宜，两个人就此结束这一段关系。那这一段也是蛮经典的片段，就是那个沈佳宜在那边大喊大笨蛋那一段。那分手之后呢，他们两个彼此都没有接触，一直到921大地震那一天，柯腾就马上打电话给沈佳宜问他还好吗，有没有发生什么事。那这一次的对话当中呢，他们两个人都感叹的彼此说之前就是没有缘分能够成为一对相爱的恋人，因为你看他在前面放天灯的时候他就是不听沈佳宜的答案，然后就以为对方会拒绝他，所以其实这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对自己有自信一点啊。有时候可能我们对自己会比较没有信心，可是其实有时候就是做就对啦， just do it， 你做了说不定就会得到好的结果。 我爱是因为我存在，我们认真感慨是因为青春住了谁改变我， 那在那个晚上的那一通电话之后呢，两个人就恢复了友谊。尽管两个人呢，他们没办法变成恋人，不过他们的友情却更进一步成为永远的好朋友。在某一年，就是在某一天，突然沈佳宜打电话给柯腾说他要结婚了。那在婚礼上呢，所有的老朋友、老同学啊，都聚在一起祝贺新郎和新娘。后来沈佳宜的丈夫他就说，任何想亲新娘的人都要先和她接吻过。于是柯腾就马上抓住新郎的就是领子，然后开始非常热烈的在亲吻，甚至把他推到那个喜宴的那个桌子上面狂亲，就像自己会这样亲吻沈佳宜一样。在亲吻的过程中呢，过去成长啊还有懊恼的那些回忆都逐一的浮现在脑中，然后当然也是有呈现出来给我们观众看了。对，那大概这个就是呢，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故事情节。虽然说我讲的没有很完整，有些经典的片段还是没有讲到，可是呢当然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的看过这部电影，才会懂得我在讲什么，你才会真的去体会到它里面所要带给人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想要呈现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一首是由马迪所演唱的《南山南》。 今天

今天想介绍的是有关于拍摄电影里面会用到的道具，就是假血。毕竟有很多电影都会有一些血腥暴力的画面啊，那到底假血是怎么制造的呢？那其实在一开始呢，假血它是来自于剧场，然后呢那些工作人员呢，他会将甘油加上一些红色的食用色素，再加一点黄色和蓝色来调和，然后让这个假血看起来更真实，最后会再加上一点玉米淀粉，让假血看起来比较粘稠，就有真的血的感觉。那这种假血的配方呢叫做 Grand Guino， 可是它有一个缺点，也就是因为甘油很贵，有没有更好更经济实惠的方式可以来制作假血呢？我们一起先来继续欣赏这一首来自曲婉婷的 Drenched。那到了后来呢，又延伸出了一个假血的配方，叫做 Kensington Gore， 它会以糖胶为基底，调和一些水啊、玉米淀粉还有染剂，也会加入一些薄荷香精，让味道比较好闻。这个配方的好处呢，就是它比甘油还要好吃太多了，而且还可以自行加热那个糖浆，可以自己调出来的。只是有优点就一定会有缺点啊，那它在荧幕上呢会太过的鲜艳，所以就有一个特殊化妆师，他尝试着要改良这个配方，于是就调配出了日后好莱坞制作假血的标准配方。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草东没有派对的《还愿》。Thank you. 想和你谈论宇宙和天空，或是沙滩里的碎石和人生。你会不会还是坦率地笑着我的荒唐？无处混乱又无处生。 刚前面说到这个标准的假血配方叫做 Dick Smith Blood， 发明它的人就叫 Dick Smith， 他把糖交换成了更便宜的玉米糖浆，另外他还加入一些化学物质来让假血看起来更加的逼真真实。但说实在的啦，太过真实的血呢会让观众感觉到不舒服吧，因为太过真实了，所以有些导演呢他会在这些比较血腥的画面做一些特别的处理。举例来说，同样是九把刀导演的作品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这部电影，他在结尾呢就都套上了红色的滤镜，除了表达一些可能他有一些意义想要有一些深层的意义他有想要表达，那我认为他也是想要稍微让这个血腥的画面看起来比较容易接受，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处理。那今天介绍的假血制作的方式还有配方是不是很有趣呢？有机会的话说不定你也可以自己制作看看哦。那在今天单元的最后呢，要带来的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的如果我没有伤口。如果没有伤口会怎样呢？就不会流血了，一起来欣赏吧。

so good, six words you never understood. 那讲到地方的部分呢、啊，你相不相信每个地方都有属于它自己的味道？它或许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一种你可以用鼻子就闻得到的那种味道，而是那一种你自己定义的味道。所以每个人每个地方都会有不一样的味道。以我自己为例啊，我每次坐车回嘉义的时候啊，只要经过某个熟悉的，就是在可能国道路上经过某个熟悉的景色或是路牌，我就会开始感受到嘉义的味道，因为那是一种熟悉而且安全的味道。那反之，每当我回到台北闻到的就不是我那么喜欢的味道。不晓得有没有哪位听众也跟我一样呢？有的话欢迎你跟我分享一下你对于哪些地方有什么独特的味道。那下一首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Billie Eilish 的 Wish You Were Gay。 Is there a reason we're not through? Is there a 12-step just for you? Our conversations all in blue. 11 hits, 10 fingers tearing out my hair. 9 times you never made it there. I ate alone at 7, you were 6 minutes away.Supposed to make you feel okay when all you do is walk the other way. I can't tell you how much I wish I didn't want to stay. I just kinda wish you were gay.Give your lack of interest an explanation. Don't say I'm not your type. Just say that I'm not your preferred sexual orientation. I'm so selfish, but you make me feel helpless, yeah. And I can't stand another day.I didn't want to stay、I just kinda wish you were gay. I just kinda wish you were gay. I just kinda wish you were gay. 着你说分手的坚定，我的身体突然半透明，从脊椎慢慢往上接近。 每次讲到这种有关于过去的议题啊，不免俗的还是要提到展望未来。时间滴答滴答的走，世界的脚步从不停歇。别忘了再回忆过去啊，不要忘了再回去，别忘了再回忆过去之后，还是得回到现在，去为了你的未来继续的走下去。这句老话又要来了，把握当下，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是不是听到很腻了？那下一首播放的歌曲呢，是来自傅佑轩的《我们的鬼故事》，一起来欣赏吧。 你不爱 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来到了尾声啦。那今天所介绍的那一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是你不可错过的青春小品哦。快点趁着暑假的尾声把握你的青春。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大家会喜欢哦，还有喜欢我如果很喜欢我的音乐的话，喜欢我分享的音乐还有分享的电影的话，有任何想法欢迎你跟我分享哦。那祝大家在新的一个礼拜都可以顺顺利利快快乐乐的。有阿希尔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